幸福千万不要被他 和曹哥一起吹吹风之后，开始今天两个小时的音乐之旅。这里是周一到周五陪伴各位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昨天的一场冷雨打乱了北京进入气象意义上春天的步伐，虽然昨天是春分的节气，但是随着冷空气的到来，京城普降小雨，最高气温仅有13度，贵如油的春雨给北京带来了久违的湿润空气，脸上也是水润润的。昨天睡得怎么样呢？今天可是世界睡眠日，2017中国青年睡眠现状报告中，76%的人表示入睡困难，还有93%的受访者睡前会玩手机，睡个好觉成为了年轻人的奢望。今晚就让我们放下手机，好好睡个觉吧，让孙燕姿给你一个休止符。 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否就是幸福，两个人的世界你是否就很满足，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我的痛苦你清楚，等我醒来，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全部，还是你的宠物？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要束缚，我用我的角度看这世界的庸庸碌碌，做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程度。世界我要征服，快受你的苦楚，希望能得到你的宽恕，在感情的地图，只是无意义的重复，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希望能有你的祝福。 OK， 这首《手指符》收录在孙燕姿2003年发行的专辑《未完成》当中，这也是孙燕姿首度担当制作，整体68拍的节奏加上连续半音的特别指示，制造出新的化学反应，营造一种空气凝结的冷调氛围，享受安静之后的沉淀。该沉淀的还有共享单车，共享单车解决了出行最后1公里的问题，但也随之出现了乱停乱放、挤占公共空间等不文明的现象。日前临近胡同、西安门大街沿线、西皇城根南街、南北长街、府右街、大会堂西侧路、长安街沿线、太仆寺街、兵部洼胡同、石碑胡同10条大街即日起禁止停放共享单车。摩拜 OFO 两家共享单车已经向西城区提交了承诺书，做好禁停区域巡视收车工作，并通过微信 APP 等途径开展禁停区域的宣传，实施对违规停车用户扣除信用分的措施。各位，只有我们共同自觉维护，才可以更大限度地享受这些便利。文明停放，爱惜共享设施，答应我，来自夏轩的作品。 拿着我来说再见，太犹豫不决，总是折磨的起点，我有点疲倦，我们就像月流泪，送别就结否定了从前，过往一切累积的是感情、用心和时间，不害怕回忆我们写下的情节，敢骄傲的承认有过的热切无解和晕眩， 时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一生有你创作历时七年，歌曲旋律于1994年撰写，原名是收藏青春，歌名和歌词经过反复的修改，在相信和一生有我之后才确定了歌名一生有你。歌曲的歌词是受到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经典作品当你老了的影响，而写出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这样的金句。而歌词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是如更续经历的真实场景，睡梦当中爱人离去，不由得哭泣到醒来，是他由心而发的情感展现。今天要听到水木年华15周年纪念版《一生有你》，新鲜送上。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 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 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OK， 很多歌曲重新编曲之后会让它有不一样的生命，给了你新生命，一个叫妈妈的魔咒开始了甜蜜的战斗，让小女生变成了超人，因为爱着萌萌哒的小宝贝。妈妈与宝贝最美的和声来自妈妈是超人的同名主题曲。当你听到安吉小烟嗓独唱的那一句，可以塑化你的心，伊能静胡可，妈妈是超人。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unning。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我们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马拉松有多远呢？42.195公里，一般的跑友需要4到6个小时才能够跑完。据说每一个第一次尝试这项灭绝人性的比赛选手都会在比赛当中怀疑人生，我究竟哪根筋没搭对，非要跑这个玩意儿。对此马拉松爱好者有自己的理解，能让自己坚持跑完一场马拉松的原因，除了对于跑步深深的热爱之外，就是马拉松沿途的风景和故事了。热热身，为不久将来的马拉松做准备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是最好的伙伴，好的音乐节奏也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的脂肪。其实马拉松比赛不只只有全程马拉松42公里，现在马拉松比赛的赛程设置上会包含半程马拉松21公里、10公里跑、迷你跑3到5公里左右，让更多不同年龄和不同水平的人体验跑步的乐趣。想象一下，跑完一个5公里也能站在马拉松的终点晒一张奖牌照，假装一下跑步达人也是一件很爽的事情。你现在最长能跑多远？想什么时候尝试自己的第一次马拉松呢？就现在。 Keep running, let's go. Posted up in the club, just swagging, doing my thing. Popping bottles with models and just watching them drink. Partying so hard, the ladies don't want it to be. They looked at me and said, I thought you were a breaker. Baby, I'm a troublemaker. I thought you were a breaker. Baby, I'm a troublemaker. I thought you were a breaker. I'm a troublemaker. I thought you were a breaker. Baby, I'm a troublemaker. See, I'm that type of guy you won't love. I'm that type of guy you won't cuff. I'm that that type of guy, your daddy won't let you go out cause he thinks I sell drugs. I'm that type of guy that will save you. I'm that type that will call you later. Won't be around and give you that time. Gotta get on the grind and get to that paper. That I can do. Gotta keep my baby girl laced up in the latest and the flyest suits. Never want for nothing to stay caked up, hold her down, that's all you gotta do. Then I walk up in a place with a pocket full of money, my brother, like I ought to do. Stepping out with the finest suits. Get up in the club, just swagging, doing my thing. Popping bottles with bottles and just watching them drink. Partying so hard, the ladies don't want it to end. They look at me and say, I heard you are a breaker. Baby, I'm a troublemaker. Kissing. I'm that type that will pop the clippin'. I'm that type of guy to put you in your place if you bougie start trippin'. I'm that type that will let you go. I'm that type that will let you know. There where I go, I can find a pretty, but ain't too many know how to get that dough. That's the type of girl I want around me. Even though I'm with her, make a man feel free. Go with the fellas, even hold my cheese. Look like something you will see on TV. I don't mind climbing up that ladder. Similar to the words and don't matter. But this time they wanna see us together. Get us now. Most get up in the club, just swagging, doing my thing. Popping bottles with bottles and just watching them drink. Partying so hard, the ladies don't want it to end. They look at me and say, I heard you are a heartbreaker. Baby, I'm a troublemaker. You're not for sure, even though I wanna take you everywhere I go. Because of you, all the girls are staring, taking notes. And I realize being with you girls bring more girls. And that's just what I'm attracted to. And I'd rather go all the way, have a long time till the break of day. Don't plan to ever let her leave my bed till she see the color purple like anime. Now she wanna start holding on me like whatever she's smoking on. Be long on before you can see. Look at me now. Most get up in the club, just swagging, doing my thing. Popping bottles with bottles and just watching them drink. Partying so hard, the ladies don't want it to end. They look at me and say, I heard you a heartbreaker. Baby, I'm a troublemaker. I heard you a heartbreaker. Baby, I'm a troublemaker. I heard you a heartbreaker. Baby, I'm a troublemaker. Crazy. 些逻辑都被超过，爱情就是 crazy 谁让谁俯首，谁对谁出手，爱的谜底要你 crazy crazy， 谁早有预谋，谁才能放手，爱的悬疑要你 crazy crazy， 谁会傻傻输了爱，爱谁才是 crazy crazy，牺牲为了爱，爱谁才是 crazy crazy crazy， 让所有理性都被打破，爱情就是 crazy crazy crazy， 到一切逻辑都被超过，爱情就是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穿过清晨匆匆人潮，我总会找到自己的身影，追寻梦里未来美丽奇迹，天空中飘起了祝福，在路上我不再孤独，美丽和我相约，绽放明天吧。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 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播 Nicole， 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路况播报。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 K 高速北向南从右安路到东环路有 1.5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5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从香河园路到京密路有 7.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27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从德胜门外大街到安祥路有 2.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8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北五环路西向东从小清河路到圆明园西路有 1.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0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 1.0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京密路北向南从彩虹路到望京街有 0.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东四环南路辅路南向北从南四环东路辅路到大洋房路有 0.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今天呢是星期二，尾号限行呢是5和0，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呢，我还是继续为大家关注路况信息。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 KK 的音乐加点料。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路况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滴滴从昨天起逐步停止对北京地区内非金牌车辆派单，三环内已经停派，北京其他地区逐步推进，具体的时间点尚未公布。该措施只针对平台的专车和快车业务，顺风车等业务不受影响。滴滴还建议被停止派单的司机回到车牌归属地继续接单。2016年的12月21号，北京市相关部门要求北京地区网约车司机需本地户籍，车辆也需要本地车牌，该细则设置5个月的过渡期，现在刚好5个月。薛之谦说刚刚好。 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感情会挣扎，没有说的儒雅，把挽回的手放下。镜子里的人说假话，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装聋或者作哑，要不我先说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可是感情会挣扎，没有别的办法，他劝你不如退下。如果分手太复杂，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故事要美，必须藏着真话。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

某无莫愁就现在。这首歌不仅是第二季中国好声音的集结推广曲，而且还是百事可乐 Live for Now 的主题曲。说起可乐，大家第一个反应都是拿来喝的饮料，但是对于汽车来说，可乐却有意想不到的奇妙作用。它可是一种良好的清洗剂，对于锈迹和油污特别有效果。像一些漆面亮条部位的锈迹，到修理厂去只能重新喷漆或者更换亮条，而使用可乐只要不是露出底漆的严重锈蚀，都可以一擦而尽。但是可乐的清洁特性是通过腐蚀实现的，所以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慎将可乐洒在车内，那乐子就大了。最后提醒各位车主，随着气温的升高，停放在阳光下的车辆车内温度会变得很高，一定不要把易拉罐装的碳酸饮料放在仪表台或者其他能被阳光直接晒到的地方，真的会爆开。如果流入缝隙腐蚀了车内的线束，这个损失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内饰清洗就能解决的。 Remember 要牢记，和 SHE 结束第一个小时的音乐加点料，不要走开，待会儿第二个小时继续陪你听歌。 我最近遥远的距离，我只怕时间恶作剧，把今天变成曾经。那么长的未来里，什么都是不一定，但我还是要你答应。 Say don't remember, remember my heart, my heart, my love, 你永远不忘记。Say don't remember, remember my eyes, my smile, my soul, 永远都不忘记， 永远都不忘记。我关于我们的真心，我只怕时间太长的未来里，什么都是不一定，但我还是要你答应。 Say don't remember, remember my heart, my heart, my love, 你永远不忘记， 你永远不忘记。 Say don't remember, remember my eyes, my smile, my soul, 永远都不忘记。 晚上六点的鬼街挂满了红灯笼，取代表青铜器皿的鬼作为名字的这条街，一到入夜时分，男男女女成群来到这里聚餐宵夜，说笑痛饮。

伤感的水滴，你我的爱似乎等不到天晴。听雨的声音是难过的心情，我的泪飘进冷冷的雨里，雨何时才停，伤何时能痊愈，我何时才能够不再想你？给予的感情终究还是分离。下着雨的天气，爱消失的气息，想念你的心情。 这是和光良第一次一个曲子重新填词的光良的雨，词的不一样，意境也就不同了。北京的雨天刚过去，21号至22号，南方地区将再次出现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预计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20号夜间至22号，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有轻至中度霾，25号受冷空气的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大部分地区霾天气将减弱消散。这里是不会消散的音乐加点亮，我是刮不走的 KK。 近期气温起伏较大，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随时增减衣物以防感冒。 这是新老大小朋友都喜欢的月亮姐姐演唱的感冒歌，不要学它哦。要学习的是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有些地方也出台了交通新规，比如新修订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将于3月25号正式实施，与1997年的原条例相比，新版八成以上的条款都是新内容，开车不得浏览电子设备，未满12周岁不能坐副驾驶位，累积5起交通违法逾期未处理的可扣行驶证，替他人记分最高罚款5000元。乖乖的做一个合格的司机吧，不要投机取巧。倒数开始，请出 Coco 李玟。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播宁寇，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路况情况。 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从马家楼路到东环路有 2.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2公里。京承高速北向南，从湖光中街到望河桥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20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建国路到锦华南街有 0.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0公里。南五环路北向南，从德贤路到南中轴路有 3.9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1公里。接下来我们最后看到的是普通道路京密路北向南，从彩虹路到望京街有 0.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江庄路东向西，从湖光桥到鼎城路有 0.8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今天呢是星期二，尾号限行呢是5和0，大家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呢，我继续为大家关注路况信息，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 KK 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艺人之间山水江湖，马迪文雀发布新单曲大雁，自古大雁都被视为五常俱全的灵物，因其长幼有序，南迁北归，忠贞不渝，故常被誉为君子。在雁群北归的时节，马迪以一曲大雁回归我们的耳边。这一次马迪告别了曾经那个心事重重的孤单少年，以大雁为喻，从情爱悲欢中脱身而出，工整考究的歌词在层次丰富的编曲下更显辽阔，尽抒另一番人生况味。新鲜送上马迪《大雁》。 一个万重山腰的岛，有着千呼万难与共，归途万里生死相依，声势浩大孤掌难鸣，未曾吐胆愧对丛林，翻包离席，三千世界万象千愁，无上苍楼解愁解愁。千古方传好事，何惧万古苦把无终，不为天阔谄媚神仙，一人之间山水江湖。 OK， 这首与后摇乐队文雀合作的《大雁》成型前就早已是国内后摇的一首经典。作为北京最具代表的后摇乐队，文雀一直以标新立志著称，如此跨界融合也正是马迪和文雀希望的一次尽兴尝试。再不听尝试的还有 Zero G 组合，他们的第三张 EP 告白，三首不同曲风的歌曲在这个春意盎然的三月对你强势告白。这是一首充满校园气息的表白歌曲， Pop Dancing 风格，节奏轻快明朗，元气满满的告白即视感，俊俏脸庞配上帅气的舞蹈，瞬间俘获少女芳心。那接下来各位少女请听 Zero G 的少女告白，听 Zero G 的。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播Nicole，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从马家楼路到东环路有 2.0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3公里。京承高速北向南，从湖光中街到望河桥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9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北五环路西向东，从玉泉山路到小千河路有 2.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7公里。东三环中路北向南，从光华路到通惠河北路有 1.1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7公里。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府城路西向东，从首都体育馆南路辅路到三里河路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5公里。京密路北向南，从彩虹路到望京街有 0.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今天呢是星期二，尾号限行的是5和0，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大家分享今天的路况信息，接下来我们进入 KK 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K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我们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因为工作的原因，很多小伙伴都喜欢夜跑。的确，跑步后适度的疲劳感可以令你的睡眠更具质量，而足够有效的睡眠也能让你的身体在运动后获得更好的休养。相反，如果跑步安排存在问题，不仅无法增加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间，还会引发健康副作用。不但跑者的身体无法恢复，还会加重睡眠问题，所以我们切记要拒绝大强度。夜跑一般都是在晚饭后进行，吃完饭至少一个小时后才开始夜跑。如果时间过长，再加上跑步前后的热身、冷身、洗澡的时间，会直接影响到睡眠的时间，这就很尴尬了。 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那么多长时间是夜跑的最好时间呢？ KK 的建议是一般每周2到3次就可以了。不管有没有安排夜跑的计划，最好每晚都在同一个时间睡觉，让人体建立起一个有规律的生物钟，是健康生活的基础。而且这样也会给各位的跑者的健康一个很好的心理安慰，不要试图用周末补觉来弥补欠下的睡眠时间，这样反而会扰乱睡眠时间。因为生物钟是不分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没有规律的作息，跑步后的身体恢复效果会大打折扣。睡眠作为生命所必须的过程，是机体复原、整合和巩固记忆的重要环节，是健康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今天世界睡眠日，愿你拥有健康的身体，还有甜蜜的睡眠。 Keep running, let's go. Broken glass, broken heart. There's a picture I've been laying on the floor. Empty space on the wall. I'm staring at it, wishing that you'd call. Cause every time you call me 但是这世道没梦我故意憨憨，你笑的感情我看着在往里不可白领，我的想象在一两张，你看你看我的重要性， 彩色的大卷发和你最最滑稽的步伐，这样的快乐你学会了吗？ 会了吗？ 用笨拙又精神的杂耍继续对你装傻，所有的悲伤统统完了吧， 完了吧， 那就 不稳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播宁控，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从右安路到东环路有 1.5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0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从昌平路辅路到军民团结路有 2.9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4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南五环路东向西，从旧中路到南中轴路有 7.0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1公里。北五环路西向东，从玉泉山路到小金河路有 2.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1公里。最后呢，我们是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石板房南路东向西，从小月河东路到学清路辅路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紫竹院路东向西，从西三环北路到车道沟桥有 0.9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今天呢是星期二，尾号限行呢是5和0。大家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 KK 的音乐加点料的节目当中。 上午10:45，汇入正酣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 乐才示范，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很多人觉得补钙就是喝骨头汤，其实错了，骨头汤含钙量其实并不高，也不容易吸收，如果不敲碎并且加了醋，根本起不到那么好的补钙效果。其实只要在饭菜里加一些东西，孩子吃了个子猛窜，也能帮助老人练就硬朗的好骨头，不怕骨质疏松。它就是虾皮，虾皮不是虾子壳，而是中国毛虾，因为肉少晒干了就是虾皮。照传说，我一直以为你知道。 不能忍受你任性的走，我不愿等候坚强的理由，在这个时候不能再回头，这感情不该将就。值得我留，想你的念头已不会再有，在这个季节不再有温柔，我寂寞你可知否。 我一直以为你知道，要说什么。 这是郑秀文的作品《念念不忘》。如果说一个多月前支付宝在春节间集福分钱的活动还让你念念不忘，那么下面这个好消息也千万不要错过。领先的移动支付应用三星配与支付宝一起将给大家带来新一波的红包福利，而且最大红包数额高达1000元，最小的红包数额也达到10元，红包总数近4万个，真是发钱不手软。福利将从3月17号起到4月16号截止，但是首先你要是 Galaxy C5 Pro 或者是 Galaxy C7 Pro 两款机型手机的三星用户，然后注册三星配并绑定支付宝，完成首次支付宝交易后，就可以随即获得支付宝的现金红包一个。最后跟随张震岳孤独的夜少结束今天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拜拜。 每一天每一夜分分秒秒都在想